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5号，星期日，农历6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部市合作推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现场会召开，立足自身优势，把握消费趋势，打造一流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市文物局，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 服贸会日本企业今年参展规模为去年8倍。 石景山启动品质社区建设，首批10个五星级社区9月底挂牌。 全国第一个沉浸式防骗展在京启动，电话援音再现近100种骗术。 八达岭长城即将达到最大限流人次，游客预约门票成功后再登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部市合作推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现场会昨天召开，市委书记蔡奇强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是我们融入新发展格局五子的重要方面。要按照中央总体部署，聚焦国际这个方向，紧扣消费这个核心，突出中心这个关键，立足自身优势，把握消费趋势，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打造一流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蔡奇在现场会上对商务部给予北京市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型城市，要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深挖消费潜力，打造世界级消费地标。要在供给与需求两端发力，扩大有效供给，引领创造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要加强政策引导，激发市场活力，要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在消费供给、消费环境等方面研究出台创新性政策，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地标。蔡奇强调，首都文化是富矿，极具国际吸引力，要做好文化加文章，构建王府井、隆福寺、故宫文化金三角，依托三条文化带、中轴线、申遗等，打造一批重磅文旅产品，办好北京国际电影节、国际时装周、国际设计周等文化节会，打造品牌活动首选地。要提升体育、会展、教育、康养、住宿、餐饮和便民等消费规模和品质，要打造全球消费目的地。要营造国际一流消费环境，紧抓暑期消费热点，开展促消费活动，继续组织好智能消费节等。蔡奇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市里成立领导小组，市领导联系商圈和重点商业企业，加强工作专班力量，建立调度机制，各专项工作组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各区找准定位，主动作为，落实好清单任务，做好对企服务。市属企业压实责任，集中发力。希望商务部继续加强指导支持。王文涛指出，北京是首都，文化底蕴深厚，消费市场繁荣，消费环境优越，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具有显著优势，前期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作，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指导，推动出台国家层面支持政策，做好宣传推广，加强动态跟进评估，全力支持北京市培育建设工作。陈吉宁指出，在北京等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是国家赋予北京的重大职责，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对北京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升城市发展水平、促进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相关部门要明晰职能定位，抓好安全监管，做好公共管理，提升品牌孵化服务能力。 要调动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在推进共建共治共享中打造更加优质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环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组织部分委员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杨义文参加。委员们表示，通过参观展览更加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出的巨大力量转化为新时代政协委员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市文物局昨天在北大红楼举行了共建北京博物馆之城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时正式启动北京之声博物馆项目。据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介绍，文物部门将借助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的美好声音，讲好历史故事，提高博物馆的教育能力。借助北京广播电视台强大的节目制作创新能力，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借助北京广播电视台强大的综合实力，扩宽博物馆的文化承载力，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于俊生表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发挥高水准内容制作和全媒体宣传矩阵优势，从宣传推广、平台建设、服务方式、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以北京广播电视台金牌主持人作为声音导览播讲人，解读京城博物馆的文化内涵，逐步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博物馆声音服务体系。北京之声博物馆项目在现场正式启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为北大红楼、正阳门、红螺寺等文博机构录制的标准版声音导览首次亮相，由博物馆馆长、知名学者、金牌讲解员等录制的专家版、寓教于乐的青少版以及英文版等，共同构建起独具新意的线上博物馆电台。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新闻广播消息，结合接诉即办及每月一提工作，针对物业管理相关问题，市住建委相关处室40多人次近期深入西城区阳光丽景、朝阳区石佛营、门头沟区豫园等17个小区、7个社区、6个街镇调研体验，重点围绕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安装困难、新老物业交接不畅等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调研走访，完善现有法规政策，出台有针对性措施，推动问题有效解决。截至目前，充电桩安装困难的637个重点点位已经完成安装400多个。会同市资金中心督促9家开发企业将滞留的业主专项维修资金7600多万元上交到归集银行。 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近日对外发布。新一轮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回天地区将初步建成与首都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宜居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从2018年开始，北京正式启动了回天3年行动计划。3年来，117个计划项目全都实现开工建设，其中64个项目完成，兑现了社会承诺。北京新闻广播推出3集系列报道，展现回天地区从睡城到望城的变化之路。今天请听第3集，深化回天有我，提升基层治理品牌，由新闻广播记者史玉采制。 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三层舞蹈教室，天通苑北一区风采舞蹈队正在排练中。舞蹈队队长郭小青说， 都是爱跳舞的，在小区里呢多少它有点扰民，来这儿呢我们可以尽情点，音乐放多大周围也不影响，大家又能跟着这个镜子，心里感觉反正幸福感比较强。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是回天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如今已经成为附近居民的热门打卡地。这里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地上四层地下两层，集实体书店、图书阅览、艺术交流、展览展示、专业培训、剧院演绎等多功能于一身。参与运营的昌品文化总经理张多介绍， 这个文化中心里面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综合体，我们首先是服务天通苑地区，差不多是超过40万这样的一个常住人口，但是呢回天地区其他地方的这个居民也是会来这边参与活动的。 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提出，要持续深化回天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并从加强党建引领、强化多方参与、拓展居民共治、加强科技支撑等方面进行系统部署。昌平区委社会工委委员、区民政局副局长徐江涛表示，文化艺术中心更是基层社会组织的承载地。 成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已经孵化了8支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主要覆盖居民的跳舞队、秧歌队、书法队等等。在这个基地成立之前，实际上我们在回龙观地区已经成立了昌平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3年以来已经累计培育孵化了133支社区社会组织，包括社会治理类的社会组织，也包括垃圾分类、物业管理、居民调解类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社会组织如果得到了大力的培育和发展，将使得很多的人参与到社会组织的服务中来，从而形成广泛开花的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的生态。 从一旁看到一起干，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赵继贵介绍，未来将持续深化回天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精准服务、精细治理、改革创新等方面推动改革举措，先行先试。 在精细化治理方面，要推广小院议事厅、火营管家、拉家常等治理的做法，继续抓好楼门院社区议事厅试点建设，打造火营街道的伙伴动员、龙泽园街道的十户连心、回龙观街道的新街坊、东小口镇有事请找我等项目，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参与率，打造回天有我的特色品牌。 作为服贸会日本展区的组织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从第一届服贸会开始每年参展，今年日本企业参展规模达到去年的8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本届服贸会，日本方面将参加企业展和跨境电商展，主要涉及食品、日用品、养老服务等方面的展示。另外，日本企业佳能和日电还将参加数字服务专区的展览。从去年开始，日本在服贸会中以老龄产业为主题设置展区，今年养老仍然是展示重点主题之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高岛龙佑介绍说， 中国的老龄产业的市场一定非常庞大，通过今年的服贸会，我希望介绍日本的老龄产业的经验。 另外，受到疫情影响，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大幅度减少，日本也将重点在跨境电商展上介绍通过跨境电商可以购买到的日本优质产品。 清酒还有化妆品吧，护理皮肤效果比较好。 日本从2012年第一届服贸会开始参展，每届服贸会都根据中日贸易情况选择符合时代发展的主题参展。据了解，2018年日本以旅游服务、日本特产为主题，第二年中国访日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为960万人。 石景山区日前全面启动品质社区建设，为群众提供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第一批10个五星级品质社区将在9月底挂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品质社区建设将聚焦社区运行、服务、文化、环境、安全5个方面进行。石景山区委社会工委书记刘吉新说， 主要聚焦的是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会参与、社区的便民服务、公共服务和志愿服务、社区的精神风貌、文化面貌和社区的文体活动开展、社区的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公共秩序、社区的安全品质，这也包括社区安全的人居环境、平安和谐的氛围和矛盾化解调解机制的建立，主要围绕着这15个方面来展开。 石景山区以群众满意度作为品质社区建设的主要评判标准，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评价体系和挂牌摘牌机制， 让社区工作跟着居民群众的诉求走，按季度分析评价，形成年度的总分，进行社区的排名。连续两个季度排名在后十位社区，由街道牵头成立综合治理专班，改进社区的工作。当年度只是挂牌，到第二个年度退出了，就实行摘牌。 老山街道东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红对此感到压力很大，但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这次的品质社区的建设呢，是解决社区的难点问题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这一块呢，压力很大，但是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争取能挂着牌，能保这个牌。 根据计划，今年九月底将认定首批五星级品质社区。石景山区委社会工委书记刘吉新说：“ 九月底先认定十个。”作为全区的标杆社区，到年底的时候，五星级的社区认定了15个，四星级的社区认定30个。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海淀分中心近日挂牌成立，律师通过这套视频系统，可以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第三看守所和海淀区看守所的在押人员进行会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海淀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律师视频会见室，室内有10个全封闭、相互独立的亭子间。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包括照明设备、通风口，然后有一台主要的一个会见终端摄像头视频，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高拍仪，可以让律师把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文书通过咱们的这个设备来远程给在押人员看。 律师在视频会见前需要预约，进行身份验证和人脸识别。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法制大队大队长戴林介绍， 在预约的时候要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身份验证，律师的预约信息会推送到看守所，由看守所审核，在会见当天再次通过人脸识别核实他预约信息是否吻合，开启这个会见庭。只要这个会见庭的画面里面出现了没有经过验证的人员，我们这个会见系统自动关闭。 刚刚体验完远程视频会见在押人员的律师就这套系统谈了他们的看法。 我的一个总体的体会是，手续便捷，操作简单，环境舒适，通话流畅，签章智能。最值得一提的一点，现在在一个会见中心，我们就可以同时连接多个看守所，也就意味着我们律师可以不用在北京城东跑西颠了。 律师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的投入使用，进一步保障了律师职业权利，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市公安局副局长华烈兵表示， 可以说，律师会见又多了一种新的途径和选择。我们要携手司法局、律师协会，加快推进相关分中心的建设。海淀分中心啊是第一个，我们还有个市中心也要建起来，优化系统功能，确保在试点应用的基础上覆盖全市的看守所。 全国第一个针对银发群体的沉浸式防骗展日前在京启动，同时蓝马甲行动也第一次进入北京社区，同步开展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投资信评和网络政府证券交易机构和国际知名投资公司联合推出， 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一层中庭，一个名为档案馆的展览里，通过电话原因再现了近百种各类骗术，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观。蚂蚁集团安全部总经理朱志晓介绍，档案馆的档取自上当的当，展览照顾老人及特殊人群的参展体验，放大了字体，增加了互动，可以让人更加直观地了解骗子的本来面目，遇到类似案例就会提高警惕。 档案馆集合了上百种的这个诈骗的话术，就是完全是真实的。我们有一些素材其实适合通过国家反诈中心收集的一些案例，可能比文字图片式的带来的这种警醒作用可能会更强。 在防骗展开展的同时，蓝马甲北京进社区活动也宣告开启。蓝马甲是在国家反诈中心、工信部反诈中心等指导下，由支付宝发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公益志愿者行动，主要提供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吉庆里社区居民景阿姨在参与活动后说， 这几年这骗老头老太太钱确实是不说10万20万，有的说是拿房，那底下说是给你一个高额的那个利息，完了让你去敬老院。人呢，他经不得诱惑。现在总结着，不要贪。